地球人注意，我是来自国际太空站的飞碟最爱主打星王大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我守护在国际太空站陪伴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花莲县秀林乡今天下午1点01分发生瑞士规模6.1全台有感的地震，尤其花莲县同门震度高达7级。中央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主任陈国昌刚刚说明，这是今年第一个规模超过6的地震，也是这个地区1973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起地震，而且距离1973年已经46年不算正常的能量释放，后续一周之内不排除还有规模5以上的地震。陈国昌特别强调，这是一起独立地震，不是0206花莲强震的余震。 今年发生的第一个规模超过6的地震，每年平均台湾发生规模超过6的地震有2到3个，至少今年第一个发生了，未来不会担心说会有更大的地震。那这个地区呢，它从1973年以来在这附近啊，规模超过5的地震总共只有6个，前面5的地震呢都没有超过6，都是规模5到5.5之间而已，所以它应该是这个地区从1973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地震。可是问题是，这个地震是发生在纵谷的西边，靠中央山脉的部分，它是一个不同的地质结构，所以它并不是0206花莲地震的余震，这是一个独立的地震。 这起在下午1点01分瑞士规模6.1的有感地震，震央是在花莲县政府西北方10.6公里，也就是花莲县秀林乡，地震深度18.8公里，是其浅层地震。花莲县同门震度最大达到7级，5级的有花莲县花莲市、南投县合欢山、宜兰县澳花、台中市梨山、新北市五分山，4级的有桃园县三光、宜兰县宜兰市、新竹县竹东、苗栗县苗栗市、彰化县彰化市、新北市、台北市。3级的有台中市、南投县南投市、嘉义县阿里山、新竹市、新竹县竹北市、员林县草岭、台东县海端、员林县斗六市、嘉义市、基隆市。2级的有桃园市、高雄市桃园、台南市南溪、高雄市、澎湖县马公市。1级的有屏东县三地门、台南市、台东县台东市，还有屏东县屏东市。紧接着1点17分又有一起瑞士规模4.1的地震，震央在花莲县政府西北方13.7公里，同样是在花莲县秀林乡，地震深度20.3公里。花莲县同门震度还是最大，5级，花莲县花莲市4级，南投县合欢山3级，台中市梨山还有宜兰县南山2级。花莲县强震，台北市震度达到4级，台北捷运、机场捷运、淡海轻轨全都暂停营运。台北捷运公司依照 SOP， 全线列车立刻停车慢速进站疏散旅客，安排人员检视设备，布巡轨道，预计全线停驶1.5到2个钟头。台铁花莲火车站目前水管爆开，大厅淹水，宜兰到凤林间的区间车全面停驶。另外北部地区山海线以及东部好几处区间，台铁要求接近车站列车减速30到60公里，要等路线确认安全无虞才能恢复正常行驶。花莲县强震，台北市震度4级，长安东路2段一栋大楼倾斜，中正区部分范围零星停电，台电已经派员抢修，新北市芦洲到新庄线跳电已经转工恢复供电。

2:09分，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你好，我是欧马克。一开始为你送上的这一位呢，是我最新的结交到的朋友，然后有一个新的称号，就是生死之交。因为刚刚在大地震的时候，我跟达文王大文一起被困在电梯里面，从电梯25楼直线到了1楼。但其实这个电梯，没有什么太惊魂的事情啦，就只是坐电梯坐到一半的时候，开始电梯里面的人手机都大响，同时间哔哔哔哔，我想问发生什么事情？地震。 我都明白，把你难过的飞机屋都捡起来，之前崩坏的原地我们重新灌溉，让那喜悦的花儿一朵朵再盛开。你和你的宝丽龙溪，绝缘体，没关系，我会陪着你，万年都不变。用我的爱来分解你和你的宝丽龙溪。 今天呢，中午的时候在26楼遇到了刚下节目的董哥，然后呢，因为在马克信箱的时候有听众问说，然后去金门有什么东西好吃的，我想说哦，那直接问金门人啊，问董哥最准了，就问董哥说，哎，有什么好吃的？董哥呢就在电梯里面话匣子打开，手舞足蹈跟我讲，哦，他就是如果去金门，然后早上搭第一班飞机飞回来，然后呢会买那个什么。金门的油条，金门油条跟台湾油条不一样哦。然后呢，会买那个什么广东粥，这广东粥在广东都吃不到哦，是有特别改良过的哦。然后还有什么？还有那个他刚说了两个什么？一个广东粥，一个金门油条，一个还有一个闽式什么东西啊？总而言之呢，董哥就很开心的说，就是如果呢，他就是去金门，然后要回来之前呢，都会说，我搭第一班飞机啊，你们早餐都不要吃，我会特别就是把它包回来，这样子包回来让你们吃吃金门好吃的东西。然后正在讲的时候就哔哔哔，去大家一起手机哔哔哔。那一开始其实我没有意识到是地震啊，是反而是我觉得王大文真的蛮敏感的，他马上就是他们就说哦是地震。然后我也没有拿手机来看，我就是继续听着说哦，继续记着说金门好吃的有那个油条跟广东粥。然后接着下来那个电梯就是有点晃，因为飞碟电台在25楼，然后我们这栋楼呢，就每次有地震的时候呢，都会有点像海盗船一样，就是有点旋转，这样左右摇晃，所以在电梯里面呢，也有一点点这样感觉。那个时候可能应该已经下降到10几楼了啦。好，所以就有面面相觑了一下。在电梯里面呢，感受到那个摇晃，跟在外面感受到摇晃，说真的也没有，因为已经比较下面，我相信可能在电台25楼应该会晃比较厉害一些。好，然后只有电梯最后到1楼的时候有比较震荡一些，就很像做游乐设施跟游乐器材会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这样子。但门很快就开了，并没有被困在里面，万幸万幸。 可能呢也因为平常在看到那个防灾简讯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哦，因为可能有一点点地震我手机就会响，所以当时在电梯里面没有意识到说这个地震有多大或是多可怕，我只觉得说，哦，可能又是一个可能发生在哪里外海，然后到台北已经没有很震的地震。那直到出来了之后呢，就是看到一楼的大家好像也觉得那有很大的地震的那个神情的时候，才想说，哦，好像这次有点大哦，哦，我好像有点死里逃生哦。나와의모든순간을조심했는데모든게다의미는없었던듯한데이제 If we 우리가조금만서두르지않았다면좋을까 If I 를대하던내가되려어색했다면좋을까 If we 우리가조금만서로선을그었다면좋을까그랬던내가널이렇게좋아하진않았을까싶어那当然呢，就出去买完午餐回来，想要再搭电梯，就是已经是不可能了，因为就地震的时候不能搭电梯哦。那电梯那个系统，自动断电系统也全部就是都断电了，就让你全部都不能搭电梯，所以反正就是要提着午餐，慢慢的一步一脚印的走上25楼。自从上次的921之后，好像重温了一下那个感觉。对，十几年前的921。It's been a week from hell. I lost my job at 5 guys. My girl just kicked me out. She says I'm lame. Maybe she's got a point. Who gets the sack from 5 guys? She thinks I'm so incapable of change.But I can cut down on my speed, give you what you need, take time to make time. Girl, I can stop procrastinating. Oh, be a little more prepared, show you that I care. I'll love you, I swear, girl. Oh, but tell me if I wasn't broken, ooh, would you spend more time with me like you said?Out my 7th day of self-assertion, parading in my Calvins with no shame. Good Lord, I sit and think to myself, I'm in the low. But look around and see no one to blame. Baby, I can cut down on my sleep, give you what you need, take time and make time. I can stop procrastinating. Whoa, whoa, whoa, whoa.A little more prepared, show you that I care. I'll love you, I swear, girl. Oh, oh, oh, oh. But tell me if I wasn't broken, ooh, would you spend more time with me like you said? 时间是2:20，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在今天呢，大地震过后的现场，哥哥妹妹有意思。那我是欧马克，今天呢，我们的广播女神在哪里呢？广播女神今天因为有工作，所以没有来到飞碟电台，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不然的话，你看她车停在 B2 或 B3， 她就是要爬28楼或是27楼这样子。很多同事呢就说，如果今天玛丽要做现场的话，应该会直接默默再把车从停车场开回家，就算了，今天反正马克已经在那边，就你自己做吧，这样子。好，所以不知道大家地震过得好吗，或是有没有担心自己的家里面呢？就也许现在你在办公室或者你在路上，然后你家可能是比较高楼层的啊。我今天看到了，就是我的岳父岳母家比较高楼层，所以看到那个满目疮痍啊，那个柜子都被震出来，有点可怕。希望大家都没事，都安好。20年前921呢，那个时候在，虽然震央根本不在台北，然后台北也是4级吧，然后那个时候是松山区，是东兴街还是哪里吗？就有一栋大楼是整个塌下去，大家还记得吗？然后今天呢，现在最新的消息是，台北市有一个长安东路2段的一栋大楼有点倾斜位移啊、现场封锁，希望大家都没事都好，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平常在做那个地震防灾演习的时候，真的是要认真看待的。 来临之前不再想你。嫉妒有些安心，关上一扇门，转身就能推开另一扇门走进去，那就是你。在下一个秋天来临，如去年同样月圆之际，谁会陪你？其实我也开始想调整自己，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我也想忘了你，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我也想忘了你。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秋天别来，秋天别来，我还没忘了 빛이 자꾸만 날 찾아 기억 속에 짓고 깨던 네 모습은 습관처럼 고개를 숙이며 어떤 말을 해야 할지 모른 채로 아주 잠시 내 모습을 들여다봐 네가 사라지면 난 없어져버릴지도 몰라 아주 조용한 바다 속으로 사라질지도 몰라 2点29分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今天1点01分的大地震花莲6.1的强震之后，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呢会继续送给你一些安抚人心的好音乐。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哦。劲歌金曲， 没有结果的算不算爱情？没有爱情的算不算曾经？ 笑得很自然的表情是你最致命的武器，你做的完全不费吹灰之力。说爱情最好是游戏，但认真你嫌太无趣，敢不敢陪你就到娃娃而已、哦 yeah、

在你怀里。和你在一起，哒哒哒哒哒哒，和你在一起。 跟你在一起，在下午的一点钟这个强震过后呢，当然新闻台台湾新闻台密度这么的高，当然很快的现在就都已经有新闻画面啊，但是因为就是台湾的新闻台媒体也都集中在台北，所以可能他们的访问，你可以看到某些台的访问其实就是在他们电视台的外面的转角，因为刚好是内湖的科技园区，有非常非常多的上班族，所以就在那边可以问到很多人，在中午的时候都在外面觅食或去卖场问到很多人。然后当然呢，刚刚说到长安东路那个倾斜的啊，因为在台北，所以 SNG 车可以很快到，很快拍到一些画面。另外呢，其实在很多的公路的地方要小心落石，一些老旧的建筑物可能也有东西被震掉，大家还会担心跟关心的就是可能跟我一样，那个时候在地震发生的当下很不巧的在电梯里面，有些人被困在电梯里，在新闻台看到了像是什么中永和地区有人受困在电梯，不过微风南山这个这么新的大楼也受困在电梯里面。好，然后也有同事呢是特地下班要去做健康检查，然后搭捷运要去其他地方，可是捷运呢也就暂时的停驶，然后变得非常非常的慢速，先靠站，然后让所有乘客疏散之后呢，停了90分钟，然后等到一切都没大碍以后再继续的开始。希望这次的地震大家都没事啊。 再也不记得这个不给对的距离，그래나는어쩔수가없네，꽃은다피고져도아마넌내일도눈이부실거야。다말해줄순없지만혼나를그냥지나지마요，내가그랬잖아유비라도오면말을질못해아플거라고。 Every day every night 너의곁에있을게， Every day every night 며칠밤은가겠지，인쇄벽이끝나사라진내하루의끝을너로만져주는 Every night I live for you Baby Baby Baby 한밤서자고남는한밤더자고나면더멀리떠나가겠죠，가지말아요내안에사랑요，가끔씩내게찾아오，그날은잠에들텐데빛을다잃어버린까만야광별이요즘나인듯해，아마도우리 听到这首歌曲就是 Shining Star， 在每个星期四的时候呢，会给你最前线的韩语音乐，就在哥哥妹妹有意思。 내게 모르게 기대하는 거 안녕 두 글자에 두근두근 나를 어쩜 좋을까 알게 모르게 나는 네 맘을 좋은 게 좋은 게 아니야 요즘 우리 둘 말야 톡 하나를 보낼 때도 오만 가지 경외수 보고 싶은 말의 비읍도 왠지 떨려서 좋아한단 말은 엄두도 나란히 걸을 때 우리 둘 사이에 그 빈 공간 어쩌면 생각나 알게 모르게 보고 싶어져 남들 연애는 다시 시골골 참견하고 그러다 알게 모르게 바보로 변해 알게 모르게 사랑하나 봐 알게 모르게 좋아지는 거 알게 모르게 기대하는 거 안녕 두 글자에 두근두근 나를 어쩜 좋을까 알게 모르게 나는 네 맘을 알게 모르게 飞碟联播网，如果呢你现在是在花莲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们收听着 FM91.3 的话呢，也欢迎你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或者在飞碟联播网的我们的 APP 我们的 APP 上面告诉我们第一首就是你自己的亲身经历哦。 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我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我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哈林与陈庆的情非得已，时间来到2:47。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就会都是这些轻轻柔柔的音乐，安抚你的身心与神经。 待てね。 劲歌金曲。 狂风暴雨，或微微细雨；灿笑放晴，或暗淡忧郁。雨微的微雨，是参不透的谜。 微雨将甘地落成诗，结石在惊觉我于此。你从不察觉，等你渐渐发现。 将我捧在手握，微雨温柔，微雨

起十年，却为了爱勇于蹉跎岁月。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莎莎明星光环加持，台湾发品英伦发光。艾玛斯唯一入选英国2019美妆奥斯卡头发护理新品决赛，你还没用过吗？4月28号，快到大家河滨公园世界地球日路跑艾玛斯摊位，用空瓶就可换一瓶头皮净化液，详情请上艾玛斯官网。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啊？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哈、哦，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衣服啊。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什么好呢？ 啊，每年蛋糕都吃腻了，哎，今年送品玉坊独家限定的燕窝马卡龙，既独特又美味，妈妈一定很开心。 品玉坊 Pure 珍珠粉推出买二送一，还有多项好礼哎！ 走，母亲节就买品玉坊燕窝，宠爱妈咪吧！品玉坊多款礼盒优惠中，母亲节就选品玉坊燕窝礼盒宠老妈，超多优惠资讯，快上网搜寻品玉坊。 UFO Superstar 飞碟首选常打新，4月22号起为你送上梁静茹。 回忆短暂，人生。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我的同学他一家五口，反复吃喝拉撒睡， Andy 忙着玩股票，金拉保险有一套。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花莲县今天下午6:01强震，中央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统计，震度2级以上有感震度时间，以花莲市摇晃66秒最久，其次是新北市65秒。台北市摇了52秒，至于震度达到7级的花莲县同门，摇晃时间不到1秒。地震测报中心指出，根据10年来的地震统计，台湾规模6以上的地震平均每年3个，今天就是第一起，主要还是板块运动的能量释放。花莲县下午强震，中横绿水河流步道落石砸中一男一女2名游客，台湾籍的马姓女子头部受伤，马来西亚籍的男子下半身给落石压住，警消单位已经申请了空勤直升机，把碎石机和发电机载入山区协助救援。受地震影响，中横公路台八线太鲁阁到大屿岭下午1点开始禁止进入，道路巡查安全无虞，再行开放。花莲县下午规模6.1强震，台北市震度4级，长安东路2段一栋建筑物倾斜，警消人员立刻围起了封锁线，疏散大楼内所有人，正由台北市建筑管理工程处联络专业工会，稍晚前往现场会勘。另外，位于南港区的卫福部8楼以上楼层天花板严重坍塌，还好没有伤到人。卫福部指出，卫福部高楼层的办公室天花板采轻钢架建材，电灯天花板坍塌直接砸到同仁办公的地方，还好座位上没人。初步勘查，社家属、长照司、资讯处的办公室都有坍塌状况，不过主体结构没有问题。花莲县下午强震过后，网络流传一张台北市松仁路马路裂开的照片，经过台北市警局信义分局了解，那是柏油洒落，马路上遗留数十公尺长的黑色纹路，没有安全疑虑。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防治假讯息的第二波修法，包括刑法第251条、第313条、陆海空军刑法第72条以及公投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函请立法院审议。公投法方面，修法禁止包括中资在内的境外资金刊播公投广告，公投广告的出资者姓名必须公开。草案还规定，媒体应该查证刊播广告是不是属于外资或中资委托，而且必须留存刊播的广告档案，设定放送的观众及条件，还有切结书记录，违者可处20万到200万，或者是广告费2倍的罚款。鉴于去年爆发的卫生纸之乱，刑法251条新增，如果企图影响民生必需品价格，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20万元以下罚款。在刑法第251条、第313条、陆海空军刑法第72条也都新增，以广播电视、电子通讯、网际网络或者是其他传播工具散布留言者，可加重其刑1/2。永大机电独立董事陈世阳召集股东临时会改选董事，结果出炉，市场派南瓜五席，日立和公司派取得4席，市场派取得过半董事席次，永大经营权可能变天。新的董事会预计15天内召开，多数新任董事支持许作明出任董事长。公司派代表表达选举结果异议，认为除了股龄会征求委托书的过程问题，选举结果和开票方式也都违法，要求封存委托书和选票。市场派代表认为选举结果反映股东期待，需要新的经营团队接班。永大企业工会联谊会要求新的经营团队上任，新任董事长必须与工会协商，也得尊重今年2月与劳资双方签订的团体协约，保障劳工权益。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87点，成为22090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32点，跌幅1.43%，2213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13点，324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57点，1028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71点，2995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7点，3341点。至于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了35点，10962点，成交金额1693亿。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你向往美国加州矽谷旧金山的留学机会吗？逢甲大学与美国加州圣何西州立大学合作，进入第4年，首次推出电机工程领域，全面合作，从商管到工程专业，提供你最完整、最贴近台美就业市场的选择。到加州矽谷最近的路，就从逢甲大学国际学院开始。电话04-3507-2162，或上官网查询。 哎，昨天小孩子上网，今天又赖床。 你应该试试 Family Plus 健康上网服务，轻松管理孩子的上网时间，还能阻挡不良网站，让人很安心哦。 哎，听起来很棒哎。 是啊，现在还有超值优惠价，快上 Family Plus 官网申办，就不用再当孩子的上网闹钟喽。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itan。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2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时间来到3:07。嗨，我是今天呢，在电梯惊魂，在大地震的时候，在电梯当中，然后接着下来呢，爬楼梯爬了25楼，上来做节目的欧马克，耶、yeah ！其实，在我爬楼梯的过程当中呢，还遇到了电台的同事，古亭官腔王呢，在一边爬的时候，就一边叫自己的膝盖，叫自己的髋关节，然后说：“等一下，可以放一首这首歌吗？”动力火车。还隐隐作痛， 要伤心多久我才能看透，离开你多久手才会放手，是否我在你的心里还有一点头，爱情随风先彻底放纵，让自己疯，还隐隐作痛，还记得你笑容，这回忆多么沉重，还看见你放手，这回忆多么美丽，刺痛我心头，我心头。伤心多久我才能看透，离开你多久手才会放松，是否我在你的心里还有一点痛，爱情随风彻底放纵，让自己疯，还隐隐作痛，还记得你笑容，这回忆多么沉重，这回忆多么美丽，刺痛我心头，我心头。沉重，宁愿没有过。 动力火车的还隐隐作痛，哎，说实在的，就是爬楼梯或是下，不管是往上还是往下，往上爬、往下爬，都是对脚、对腿、对膝盖很严苛的考验啊，隐隐作痛。好久没有玩歌名接龙，歌名接龙了，还隐隐作痛，从痛开始接了。也欢迎在大家在收听的同时，如果你也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一起来跟我玩玩歌曲接龙啊。痛的话要接什么呢？啊，其实我前奏已经放了，大家猜得到这是什么歌吗？从痛开头的歌。 一切早开始了，一切却还未辉煌。触摸到手指不代表撬动他心房，我爬到高山的一半，想要回头怎么办？风撼动我的肩膀，撼揪着我的衣裳。谁愿意失败，失败再失败？谁高兴期盼，期盼再期盼？我是个痛也不会说出口的人，我是个贪心也注定要不到的人。你恋恋过我，就像花依赖时间，寒风轻轻吹，之后到幸福却枯萎。我是个爱也不会说清楚的人，我是个懦弱也还在拼命看的人。我想瞎了眼，别太快灰飞烟灭，风摇若之前我不会掉下来。 来自于杨培安，痛也不说出口的我，痛也不说出口的我，就算痛我还是忍着。所以接下来就从我接了，我就很好接，太多太多歌从我开头了。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一起来跟我接龙一下。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欢迎你一起来跟我参与这一段的歌名歌曲接龙，头接尾，头接尾哦。好，所以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杨培安的《痛也说痛也不说出口的我》，我就会记成《痛也说不出口的我》，《痛也不说出口的我》。所以从接着下来就是我了。 在 App 上面有很多人接、可能张国荣就直接就是我，你还可以再接我这样子。我期待，我是女生，我爱你，我不会爱萧敬腾，陈奕迅，我们都寂寞，张学友，我真的受伤了，我是一只鱼，我要飞，最特别的一个人就是，为什么有人接失落沙洲啊？我在哪里？这首歌曲来自于星星，我一直站在被你伤害的地方。 萨莉哭着说，她不再忍受，像一个影子擦掉自我。她不愿抢夺别人的所有，但是爱人逼她犯错。感情在深陷时堕落伤了人，还不罢手，直到自己碰到伤口，才懂无情的人对谁都一样的残忍懦弱。朱迪也放过爱他的马龙，当他已决定去爱别人，没有了隐瞒，幸福很简单，单纯拥抱一个心房。三个女人无意交谈，有人挥剑将情断，有人停止伤害对方。悲惨故事太平常，只是有人心聋目盲。不愿意收场，我一直站在被你伤害的地方，你一直留在让我哭泣的远方。爱一直停在你曾爱 站在被你伤害的地方，来自于星星。方可能蛮难接的，因为想到方，大家反而想到就是姓方的人，方大同、方志友、方文山。但我们要的是歌名啊，歌名从方开头的。在 App 上面有一位听众有猜到了，高先生，就是他了，陈妍希的《方向》。 地为何而来？又为何总是离开？是否只能看见一个方向？ 前走一生，有很多的路口选择，有很多的理由，有时很多事情不是努力就拥有。当所有最重要的都变成不重要的，忙忙碌碌究竟为了什么？我们紧紧相拥，却始终要放手，不知在坚持什么。如果用尽力气还是没有用，就慢慢的沉默，还在犹豫什么，到底该往哪走，不知挣扎了多久，得到一切却是 晨曦的方向来到了巷之后，哇，又展开了，因为巷有非常多首歌可以接的，在 APP 上面，像是IO 乐团向左向右，我要放的的确跟向左向右有关，是光良的向左走向右走。那当然呢，除了你有左有右，你当然还可以向前走，林强还可以向前冲，徐怀钰。 我真的迷了路，在喧闹人群中有个我静悄悄地走过。如果你是真的，想念就是真的，分两头，从每一条路到每一个错过一直走。也许不知道往哪里走，我相信梦就是轮廓，而我们围绕着在寻找中，爱在某个角落。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今天即便我一直走，今天雨天没有停过，向右走，我努力选择，努力记得，不管世界有多辽阔，只要向着你走。

中的梦想着，就爱给你 UFO。 等待的人不一定会输，一见钟情未必盲目，如果拒绝拥抱试不出彼此温度，寂寞种子容易被散布，不相信就得不到幸福，各种滋味好好体会，又甜又苦。 欢迎你跟着飞碟联播网同进同出，甩掉孤独。你现在收听的是大台北地区 FM 92.1的飞碟电台，向全世界发声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 结为夫妻以后呢，就被视为是要同进同出。这边呢有一则新闻，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如果沟通没有做好的话，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在国外呢，有一名已经已婚的女子，她患有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就是 PCOS。那其实呢，她非常非常想要一个孩子。那长达3年的时间呢，她就不断的打针治疗，可是呢，这一直都失败。她做了多久啊？3年，做了29次的验孕，全部都落空，一直打排卵针，一直治疗都没有用。结果到了最后，3年后，老公才向她坦诚了一件事情，说：“我已经结扎了。”是在认识你的时候我就结扎了。这个国外的女子呢，是在国外的网络论坛 Reddit 说这件伤心的事情。因为呢，她自己有妇科疾病，她自己知道可能会影响怀孕能力，所以她一直都不觉得就是没有怀孕是老公的问题。过去整整有3年的时间呢，她就接受很痛苦、侵入性而且又非常贵的相关治疗，挨了好多好多的针，验孕了29次都没有任何的消息，没有任何的好消息。就后来就发现问题根本就不是出在自己身上，长期隐瞒秘密的老公终于坦诚了，他在与对方认识之前就已经做了结扎手术。事实上呢，医师过去呢也有建议说，我们应该要先进行一下精液分析吧，可是男方都拒绝，老婆呢也支持老公的决定，觉得应该就是我自己的妇科问题所导致的。那回忆之前的心路历程呢，老婆就是郁郁寡欢，因为她很想要一个孩子，每次验孕以后都感到很失望。最后呢，就决定告诉老公说，我们要不要接受试管婴儿呢？不然干脆离婚吧。直到这个时候老公才说，其实我在认识你之前就已经结扎了。那当然大家就很好奇说，到底是为什么老公你隐瞒了这么久呢？好 ，App 上面有些人猜说什么，可能老公不想要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但老公给的解释是：我很害怕会跟你分开，我才没有坦诚。我很害怕你要离开我。 真的爱过我吗？在眼里反复的问回忆。 现在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谚语，叫做"你真的爱过我吗？" 在夜里反复责怪自己，更讨厌就这样离开的你。 却怎么遥不可及，许下的梦都有你，已经全部无法参与，藏在你左边的心房，只剩我一人为你设下心房，是吗？你真的爱过我吗？在眼里反复的问回忆，是我哪里不好吗？在眼里反复责怪自己，现在我的梦里，可惜你早已离去，我已没有做梦的勇气，我们只能这样。谢谢你出现在我的身边。 同样是一个 miscommunication， 就是沟通不良的例子。可是这个在 app 上面呢，我看到听众写了这一段话，我本来以为是一个开玩笑的，是一个开玩笑的笑话，没有想到一去查才发现真的有这一则新闻。一样是国外，在美国，事主呢是一位84岁的老爷爷，他叫做 Barry Dawson， 他觉得老婆 Dorothy 太爱念了。我为了让我们两个人婚姻可以持续下去，哦，都是一样的原因哦，就是我为了你不要离开我，为了要跟你继续下去，所以老爷爷巴瑞做了什么事情呢？老爷爷巴瑞干脆假装自己是聋哑人士，一装装了几年，装了62年。 哇，怎么可能？ 那老婆 Dorothy 为了要跟他沟通呢，就特地去学了手语。直到有一次呢， Dorothy 在 YouTube 上面看到老公在酒吧里面唱歌的影片，才知道说，哈，原来你不只可以听，可以说，而且你唱歌还唱得很好听。你就这样骗我骗了大半辈子，骗了62年呢。一气之下，决定跟法院诉请离婚。这对老夫妻呢，结婚60多年，有6个孩子，13个孙子女，儿孙成群啊。可是 Barry 多年来又聋又哑，可是家庭生活呢仍然幸福美满。直到老婆在网络上看到他唱歌的影片，才戳破这个长达62年的谎言。Dorothy 很心痛地说：“我尝试着与他沟通，但他却完全看不懂，还解释说因为视力不好。”我竟然还相信了他，所以就是 Dorothy 为了要跟他沟通，去学了手语。学了手语，跟他比的过程当中，老爷爷不想理他，说视力退化。Oh my god！ 成眼角的光圈。

不断的求救，不断的寻找。王大文最新数位单曲《你的宇宙》。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哇哦，五百元，耶、yeah, ，又是五百元。 旅行台东，连续入住纳鹿湾大酒店，第二晚加码补助500元，续住加码再延长，畅游台东3天2夜刚刚好。首选纳鹿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UFO Shining Stars。